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周准， 我是道道， 谢谢周驼友情出演 啊，是 不用感谢啊，这都是我内心的一些独白 啊，是独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，明天再见。 好。 各种吆喝声在胡同里转着，平安随着小小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，上学的放学的，上班的下班的，买菜的做饭的，吃饱了遛弯的，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，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，啊老北京， 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，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